不是， 谁叫废物？ 你叫什么呀？嗯、 我叫福来，福来废物，这能串在一块儿，就跟你这、你个傻子， 嗯、 顺子 傻子跟顺子，他还起码挨着呢。 哎，你们俩别吵架，咋回啥？啥意思啊？ 对，他叫福来，我叫顺子，我们俩捕快 啊，俩捕快，你们俩长得挺像的。 我不是，是啊、我们您看这跑步，您不是这后边大爷追您、是吧？您跑了，您别跑，别跑，有我们俩保护着呢，什么事都没有， 您 放心。 您甭怕，大妈 保护 大妈。您甭怕，我们两个人 怕啥？ 拯救您， 拯救我！ 哎， 这 不是干嘛呢？干嘛呢？ 那个 这老头 儿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干嘛呢？我们跑步跑好好的， 这老头儿这么大岁数了嘛，不老老实实的还耍流氓啊？ 谁耍流氓了？再说了，我耍流氓，我跟这样的耍呀？ 哎， 你 咋说话呢？你咋说话呢？ 不是， 你看， 当初娶我的时候。不是怎么说的， 当初你娶当 我说这个别人看不上你，我看得上你。 等会儿， 我真后悔。 行， 嗯， 你们俩什么关系？ 这不是老婆子？ 这我老头啊。 你是他的 爷们， 他是你的 娘们。 嗯，这有问题吗？ 怎么了？干嘛？ 你还要看结婚证是咋地呀？ 我们俩跟这跑步呢，不是我 你 我们俩跟这 对你们俩先解释一下，你们俩跟这干啥呢？我们俩这对啊， 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大妈，我知道了。虽然是两口子，他在后边追您，那也不行，知道吗？ 啊， 在生活当中产生矛盾了，哎，家庭内部哎 是 产生暴力了， 谁哎哎等等，这都说什么呢？谁产生暴力了？ 家和万事兴， 谁 追你？他逮着您就是一顿胖揍， 是 就是没追着 他，我不胖揍他都算好的。 您还要还手，你这不行。 哎呦，行了，这俩孩子， 以牙还牙，这 老头跟他好好解释解释。 这事儿啊，我来，我跟您这么说啊。这事儿，二位啊，两个糊涂车子呀、你们听我说话，好吧？ 说，这老头怎么回事？ 这么回事？这个，城东我街道组织这么一个老年人夕阳红活动团， 最美不过夕阳红。 哎，老婆子，你怎么跟小年轻唱上了？你看，别唱了。其实说实在的，我跟你说心里话，你大妈唱的不错，你妈妈唱挺好的。后来我是怎么着的？我不愿意，我不会唱，我一唱，最美不过夕阳红。 哎，这特别像那个打更的。 有同 这也太平了，我说。 夕阳是迟来的爱。 啊，行了，老头子，老头子，是不是要被打呀？ 我就说我不会 唱，都成这样了，你还有脸在这唱？你不会唱，你还唱？ 我不会唱啊！ 不会唱，唱不唱？唱半天。 不是我，所以我小心眼儿。 所以你怎么能怪我跟那别的？ 我不爱让他 本人唱呢， 不爱他。 那人唱的好啊，你唱这样，我怎么会跟你唱呢？ 我练练呗，你等我练好了。 你这练，你都练了一辈子了，也没见你有能多出一个调来。 你这不救活我吗？救活我们俩就参加这慢跑队了。就没参加唱歌跳，我这跟着训练。 我要是不是岁数这么大了，早都把他给休了。我跟你说，小伙子， 慢跑，我们这正锻炼呢。你们俩小伙子，我说这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，过来我又没有家暴吧，我又追着他，我还敢碰他，我哪敢呢？让您说的了，真是。 哎呀，算了，来小孩嘛，人家也是一片好心，对吧？ 大妈 啊， 和哦跑步呢 啊。对呀、我们俩 锻炼呢， 锻炼。 你看福来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那我回去了啊，回去了。您有事儿您说话，我叫、 行， 我叫顺子， 我叫福来。 对， 顺子福来，行了，你们回去歇吧，老头儿。好啊，继续追， 继续跑 啊，继续跑。 二一， 7, 6, 5, 4, 3, 2, 1。 哎，你说就刚才那胖子，哼，咱还当捕快呢，那跑得过咱俩吗？ 哎呀，这哪有在背后说人家的？你这么大岁数了， 说了不说他了，咱接着跑了。1, 2, 1。 哎，看来这两位初出社会的年轻人，确实是暗流涌动。